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3集。明月入君心。潘明月管这人叫门卫。 潘明月同学，你可能要来接我们。 江一凡说完，跟其他两个室友面面相觑，相互思考人生。手机那头，潘明月直接起身往门外走。 你把手机给门卫，我马上到。 听到潘明月的话，江一凡认真地看了例如松柏的哨兵一眼。 潘明月管这人叫门卫？不是，你们家门卫长这样？ 心底恍惚着，江一凡的手机递给了门卫。门卫接完，直接朝江一凡敬了个礼。一分钟后，三人下了车，停在路边。司机见三人下了车，连忙调转车头，踩了油门，疯狂地往外面开。陆家距离这里并不远，潘明月几分钟后就到了。看到蹲在路边思考人生的三个室友，他不由笑了一下，走过来，蹲在他们面前，笑意盈盈。江一凡把头从膝盖中抬起来，面无表情地一掌拍到潘明月脸上，盖住了他的五官。 明月，你看我头顶。 潘明月拨开他的手，还特别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头顶，想了想。 脑袋坏了？ 江一凡拍掉他的手，悠悠开口。 他绿了呀。 刚拍完，江一凡就看到刚刚那个哨兵径直地看向他，那目光还带了一点惊恐。江一凡摸不着头脑。 走吧。 潘明月笑笑站起来。 我带你们进去。 短发少女拽了一根草，跟在潘明月身后往里面走。刚开到路口想转弯，因为害怕开得快，迎面撞到开过来的车。司机眼前一黑，眼前这情况，据他十几年的驾龄来说，绝对要撞上。他狂打方向盘，踩刹车，希望把危险降到最低。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，对面的车一个侧翻，花里胡哨的，他也没有看明白。总之，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车已经稳稳地停在他的隔壁了。是一辆红色的跑车，驾驶座上的人取下墨镜，朝他笑眯眯地扬手。 嗨，大叔，开车记得看路，不说撞到人，撞到花花草草的影响也不好，是吧？你今天好在是碰到了我，要是再晚十分钟，遇到后面那个姓秦的开的车，十辆你的车也不够他撞。 这人啰里吧嗦的停在这里，跟司机说了一堆，大概说了五分钟的时间，司机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这五分钟之内，那个话很多的人后面陆陆续续有车来，总共四辆车，都停在那红色跑车后面，安静的等待，连声喇叭都没有敢按。好不容易这人说完了，司机才小心翼翼地踩着油门朝外面开。透过后视镜，他很明显地看到，他离开后，红车才慢悠悠地开了起来。而跟在红车后面的四辆车也慢吞吞地跟在那辆车后面，没敢超红色跑车。很显然，那四辆车的主人怕那辆红色跑车的主人。看到最后面那辆车牌照前面明显的两个红色字母还有数字，司机不由抖了一下，再也没敢看。 到了。 潘明月带着江一凡进了陆家大门。陆妈妈正跟着两个手下一起在给树上挂气球。看到潘明月跟三个室友，她眼前一亮。 明月，先带你同学去家里看看，赵颖他接几个老朋友去了。 知道这是潘明月将近十年来第一次真正过生日，陆妈妈非常慎重，整个院子都被她装点上了。陆妈妈气场强大，但为人十分随和，以江一凡的眼光自然能看出来陆妈妈这一家 不一般。三个人乖巧地跟陆妈妈打了个招呼，等跟着潘明月进去之后，短发女生才压低声音对潘明月道： 明月，你不是被骗色了吧？ 潘明月笑了一下。楼下，陆二伯也在帮忙挂气球，顺带招呼几个陆兆影的朋友。把顾明生接引到一边喝酒，他又跟着陆夫人、陆父去了门外。身侧的警卫员十分不理解，低声询问： 陆先生，您怎么也跟着干这些事啊？ 哪里有长辈参与这些小打小闹的？陆夫人跟陆父忙，那是因为那是他们儿媳妇，毕竟能让母胎 solo 的陆兆影生出结婚想法的女人，这二位跟着操心也是应该的。可陆二伯为什么要跟着一起掺和？ 你不懂。 陆二伯严肃地摇头，紧接着出去，正好看到陆父在接待两个气势凛然的人。陆二伯认出来，其中一个正是林氏那个出了六个神兵的突击队队长，精神一振，连忙去打招呼： 你好。 这是个私底下的场合，突击队长没有敬礼，只朝着陆二伯跟陆父他们敬礼： 这是突击队长。 陆二伯跟陆夫人还有陆父介绍道： 这次一去的重要人才，听说还曾经跟过潘小姐，是不是？ 突击队长听到潘明月的名字就肃然起敬： 潘组长跟陆少仁呢？ 陆父没有想出来这跟潘明月有什么关系，稍愣过后就亲自带他进去，让客人走在前面，他落后一步，同陆夫人开口： 这几个人要往哪里安排？ 不是陆兆影的狐朋狗友，也不是潘明月的室友，这是一区的人。陆夫人还未说话，外面又有一个人进来： 是对。 看到人，陆夫人二人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刚刚的突击队长跟陆二伯一起站起来。施立明先跟陆夫人二人打过招呼，才看向陆二伯跟突击队长，认出了两人。施立明，一区神话人物，就算是一区的人，见到他也不容易。陆二伯跟突击队长手有些抖： 您也是来参加潘小姐的生日的吗？ 施立明摇头，看到后面带着江一凡下来的潘明月，他眼前一亮： 潘小姐，程木先生让我来移植一些花，您跟陆少喜欢种在哪里？ 说着他重重地举着手中的铲子，这是程木的绝世好铲，第一次给施立明用，施立明有些紧张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